集之后呢就又嚟到呢我哋逢星期五晚嘅血案解封啦，继续有我荣少啊。 喂，我系仙人。 系啦，咁喂，眨下眼十九集喎。 系啊，喂，屌，讲下讲下呢个节目咧，有人想有血案喎、 啊。唔系啊，最近咧，我真系发觉好多回响喎、 啊。系啊。 嗱，自从咧你早几日前咧，即系其实都忍咗好耐。 系。 不过你只不过系讲翻自己嘅感受啫，仙人。 嗯。 咁跟住咧，有个好得意嘅网上嘅现象咧、嗯，就有位仁兄啊，去啊回复啲。post 都几得意， 唔系佢嗰个佢出嗰个 post 都几过瘾噶，一系列嘅人咧，几乎全部全民皆中噶。 我系垃圾啊，成日都话 系啊，我系伤残人士啊嘛，又系废老废青，乜都齐啦，系嘛？喂，爹，你咪问佢 O 唔 OK？ 佢又话唔打、啊。 唔系嗱，我哋讲件事先，有啲人咧就话，即系话，你哋啲人对我都好多意见啦，咁不如咁啦，逢星期一个时间啦，咁佢话欢迎你哋嚟 spying，spying 即系自己切磋下啫，咁我就本即系本住呢个咧 切磋嘅 精神咧，咁啊大家研究下啦，问佢即系冇兴趣啦，跟住就答翻嚟嘅嘢就唔系我哋所谂嘅嘢啦， 佢唔系都好搞笑咯，唔知点解又要拎张200万支票，跟住咧就确保佢啲员工有粮出，咁即系我送200万同你玩 spying，跟住咧如果你惯低咗，就要接收埋你个跑山台，咁咪好戆居，咁咪即系送啲咩使？屌打200万 cash 咯，不如有人拎你200万出嚟， 哦，咁咪几好 side bet 啊？ 咪 side bet 啦，不如 系咪先？我哋 问问佢先，啊。不过佢又好似 bot 到你喎，顶你都冇。 唔系啊，我都得揾唔到佢，跟住佢就 bot 咗我嗰个 WhatsApp。算啦，我哋呢件事情我哋讲到呢个位置啦，我谂今集可能有几千 view 啊，第二只知咯。 唔系， 炒上去。 喂，照计唔难啦，200万有19万个 subscribe 系嘛，一人俾一。一人俾1000蚊你都够噶啦， 够啊，系 啊，都够佢咩？喂，每人俾100蚊都得啦，去嗰度19万啊嘛， 系 喎，100蚊 都得，100蚊自己跑一皮嘢好易啫， 系啦，好，咁啊， 跑啊，咁啊，系咪89啊，10皮啫， 系啊， 系嘛，佢讲到自己咁有钱，屌就一人打，一系咁啦，你怕打啊，同你佢又唔信神唔信鬼啊，同你齐搵个最猛嘅地方齐喺嗰度。瞓一晚啦！ 哇，你话呢个唔系呢个咧，你俾200万我都唔够胆啊，先人。 唔系咯， 打都冇问题啊，呢啲我真系惊啊。 齐 沙岭 啊，沙岭球，你拣，你认为最猛嗰度，俾你带个人陪你。 哦， 系嘛？我又一人搵。 哇！你呢个下战书都几狼喎，仲狼过佢喎。 喂，你 啊坚啊呢、這个 你都唔信嘅，怕咩啫？ 啊， 你话呢个世界冇噶嘛？ 哦，咁系。 系嘛？怕咩啫？ 嗰啲地方风凉水冷，仲可以过一个漫漫嘅长夜啊！ 系咪啊？一人拎两，我又冇乜人支持我啫，得一个，我一讲一声。佢就拎一两球现金数笼，系咪啊？摆喺度唔使搵，唔使拖人哋落水嘅，又话要搵啊，搵律师嗰啲，即系嘥气。做人就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唔好成日搵人落拖人落水。 嗯， 系咪？喂，我哋讲血案就分 嗱，今集嘅血案咧，其实最尾嗰个时候咧，我哋都有啲消息宣布嘅，关于我荣少咧，即系呢个血案解封嘅安排。不过最后先同大家讲啊， 系 OK， 系咁，我哋首先讲咗咧血案解封咧，今日第19集啦。咁呢个血案解封。我哋今次咧讲啲柔性少少嘅题目， 好啊， 呢个题目我就好想讲好耐噶， 嗯， 但系问题就系话咧，我觉得呢个题目咧就同一啲凶杀案就唔系好大关系， 嗯， 纯粹系我荣少嘅个人喜好，好想做呢集节目嘅啫，系， 嗯， 啦，咁我哋呢集节目嘅咧就叫做巨星陨落， 嗯， 好啦，一提起巨星嘅陨落，大家都会不其然咁样谂，咦，系咪讲一啲政治人物啊？或者一啲明星系冇错，我讲嘅系一啲影视界嘅明星咧，又或者对呢个后世嘅华人嘅世界咧，就好有深远嘅影响力嘅。 系 嗱，既然讲得陨落呢下咧，就真系好突然间唰一声消失咗嘅。嗱，当然啦，我哋好多巨星咧系一个长期病患，或者佢哋有cancer， 或者佢哋有啲病咧，咁你会估到佢，咦系，可能佢不久于人世，又或者可能系会将会过身嘅。咁呢啲我哋就唔讲啦。今日讲一啲咧，今日你仲见到佢， 或者过几日之后咧，突然间佢就唔喺度啦，即系好突然过身嘅一啲巨星。 你长期病患嘅都唔算啦，你血压高迟早爆噶啦，咁嗰啲都要算啫，系咪先？你即系长期病患，你唔食药唔爆啊？ 咁系，系咪？系啦。好，咁我哋首先第一节咧，去一去呢、這、一个啊呢位女星啦，我哋去一去咧0103啊。 嗯， 一睇呢个样。嗱，我觉得30岁留下嘅咧就未必好识得佢，但系咧你35岁以上嗰啲咧就可能会认识佢啦，就系、是、翁美玲啦。 嗯， 翁美玲当年咧嗰、那个红嘅程度有几犀利啊？ 仲记唔记得佢点样叫啊？郭靖啊？ 靖哥哥， 靖哥哥，靖哥哥， 哇！真系翁美玲咧系真系突然间去世嘅。嗰刹那其实我好，我仲好细个啊，阿荣少都仲未有十岁，但系嗰阵时咧，周街都讲翁美玲，仲最紧要嘅一件事情就系佢嗰阵时系最靓嘅时候走嘅， 又红咧， 系啦，呢一节咧我哋叫做翁美玲最美之时就离开人世啦，好翻翻嚟先， 因为佢嗱讲真啦，第一代嘅黄蓉就系、是。啊、米雪啦， 米雪冇错， 米雪系俏嘅， 俏， 因为佢有少假哨牙咧，佢系做到俏，唔系个个得嘅， 系 有靓嘅好多种噶嘛、 嗯， 有冷艳啦、美艳啦、嗯，有啲撒眼娇，你第一眼就哇好靓，跟住睇多两眼唔觉得靓， 有啲电美人啦、 啊，系啊，有啲系对眼啊杀死人，即系例如朱茵嗰啲嗰对眼 都杀、啊。但系最做黄蓉最紧要嘅一个特色就系一定要有机智， 系啦、啊。同埋要俏咯，因为佢俏黄蓉嘛，俏都几难形容 嘅，系啊， 即系鬼鬼马马咁、你即系有啲调皮，靓得嚟有啲调皮嘅。 但系仲更加紧要嘅话，除咗调皮之外咧，佢仲要好聪明嘅， 系啦、 啊，冰雪聪明， 即系一睇啊知佢唔系啊，唔系嗰啲豚肉嚟嘅， 系啦、啊，即系唔系硬嚟嗰啲系嘛，啊嗰啲大骑扭装嗰啲唔系嗰啲啊。好嗱，我去埋0102先。嗱，当日啦，阿靖哥哥啦， 靖哥哥， 靖哥哥咧就系阿黄日华就饰演啦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啦。好，咁跟住我哋去埋呢、這个0109啊，好靓呢个。 但系我觉得咁多个做郭靖咧，后生版嘅白彪最似， 嗯， 因为佢系一个 昂直。 昂直噶，佢 翻翻嚟啊，昂直啲系嘛，白彪、啊嗱好啦，咁啊，我哋所讲咧呢、這个阿翁美玲咧，其实佢出生日期咧就系59年嘅五月嘅，咁佢过身嗰时系都系85年嘅五月，就啱啱过咗26岁嘅生日一个礼拜嘅啫。 嗯， 好啦，咁翁美玲咧本身佢细个嗰时咧已经去咗英国噶啦，就因为佢父母离异啦，跟住妈妈咧就带住去过英国。就改嫁咗一个啊外国人嘅， 嗯， 好啦，所以细细个咧，其实我觉得咧，啊翁美玲对于呢个感情生活咧嘅破裂咧系好有戒心，系、啦，所以咧佢咧就去到英国嗰边，其实就读书啦，都识咗位男友啦，咁男友我嘅事情我哋阵间再讲啦吓，好啦，跟住佢回流咗翻嚟香港之后咧，就参加，其实喺80年咧，当佢21岁嘅时候咧，喺英国咧系参加咗华裔小姐，仲得到咗亚军嘅，但系咧翁美玲有个即系外表有个少少嘅缺点咧，就系、是。比较细粒啲， 系个身高唔得嘛， 系啦、所以咧佢咧翻到嚟香港咧，佢都参加咗香港小姐嘅82年，但系咧就最后15强咧就止步啦、就因为个身材比较矮细啲，咁当然啦，无线见到你咁娇俏可爱，同埋始终香港小姐咧，你做香港小姐即系叫做有个系。比赛同埋喺个台上面演出嘅经验啦，咁无线就签咗去做咗艺员啦，签咗5年合约嘅。 佢一样有星探噶嘛？ 系啦，冇错。 睇下你有冇潜质噶嘛？ 系啦，咁83年咧就主演咗呢个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嘅黄蓉，喂几辑噶做过？ 系啊， 系啊，咁啊，当然啦，佢呢一下咧就哇！俏黄蓉咧就真系爆上去啦，咁、真系好多人就认识佢啦。 因为古装咧，嗱你而家留意 唔系个个直做得靓。 你而家留意一下嗰、一集做一上咗古装就唔得、即系好似郑少秋、一粒个头到佢就 系 大侠， 系 冇得拗。 系 你揾万梓良做戏够叻啦，佢一扮陆小凤成个淫贼，唔得就系唔得。 法哥都唔得噶，古装 啊，法哥唔得噶，法哥好明显做古装系唔得噶，真系唔得噶，好格格不入噶。 你见佢做令狐冲唔得噶， 系唔得噶， 系啊，唔得噶，系有啲人系唔可以做时装诶古装嘅。 有啲人做古装特别好嘅，我觉得刘松仁唔错嘅。 系啊，佢做陆小凤好潇洒噶。 系啊，但系调翻转头咧，刘松仁做时装系唔得噶，我觉得。 唔系诶，做时装都得，刘翔啲头发嚟做就 型。哦，系， 刘翔啲头发嚟做就型啦。 嗯，系咯，嗱，咁啊，讲翻阿钟美玲啦，咁就喺八三年之后咧，就演出继续演出啦，有夹心人啦，决战元武门同天师执位嘅。嗱，我荣少咧对于天师执位系最有印象嘅，有刘丹梅做位。大嗰啲系啦， 系因为大嗰啲啦嘛， 系啦，对刘丹苗侨苗侨伟啦，咁就比较中意啲嘅。好啦，好啦，嗱，开始咯。八四年咧，阿翁美玲咧就公开咗佢同汤镇业咧就热恋嘅关系嘅。好，我哋可以去2104。 汤镇业应该系当年五虎最靓仔嘅， 系啊，但系而家最唔得嗰个咧。 系，依家冇计，大佬啊！ 系啊，三十年过后啊， 朱玉荣咁， 肥嘟嘟咁啊嘛，而家好去埋2105啊，系啦，当日咧佢哋演一啲叫剧照啦，同埋佢哋影嘅相俾啲杂志啦，咁其实都几衬嘅嗰样，系啦，好翻翻嚟啊！系啦，咁听闻啦，就佢同汤镇业嗰个关系啦，就若即若离啦。咁你知啦，当日呢个都叫做靓仔汤噶嘛，咁就好多狂风浪蝶黐埋去。 最麻烦呢就系你以前做呢啲艺人咧，一俾人知道你有另外一半咧，就砸洗噶嘛。公司亦都唔容许你喺度食喺度屙啦。即系呢啲一有传呢啲绯闻，好麻烦。 所以好多都后来发展到地下情 密。系啦， 咁佢哋两个就个关系就唔系话，即系好多时都嗌霎啦。咁其实翁美玲咧，啲人话佢死嘅原因咧就。九成系同汤镇业有关嘅个感情嘅，好啦，咁继续讲落去咯。咁喺85年嘅5月13日咧，阿翁美玲同埋汤镇业咧就喺呢个化妆间之间咧就大吵大闹。咁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啦呢件事，咁周围啲阿姐咁睇住大佬，咁大吵大闹。当日咧又冇手提电话啦，即系冇得喺 WhatsApp 度闹交，冇得喺电话度闹交，即系话，哎，我匿埋讲个电话先， 斗口斗面， 斗口斗面啊。咁结果咧就喺85年嘅5月14日啦，咁啊翁美玲喺广播道嘅寓所之内啦，就开呢个煤气自杀。喂，嗰阵时好兴噶， 方便啊嘛。 系咯，而家就唔兴噶咯。 唔系因为吸煤气咧，你慢慢昏迷死噶嘛。但系有个唔好处咯，死咗之后个面黑噶咯。 哦， 因为你中毒嘛。 系中毒。 系啊， 冇错。咁啊，由呢个绯闻嘅男友啦，即系翁美玲都有个绯闻男友啦。阿周世龙咧就喺朝头早8点咧就发现咗佢，因为揾佢唔到啊嘛。咁就发现咗佢就唔喺度啦，咁样喺个墙度装，发现都系仆喺嗰个门口嗰度，跟住就破门而入啦。咁其实佢嘅死亡时间应该就系5月14日啦嘅凌晨3至4点嘅。 不过其实讲真，你用煤气自杀咧都几唔负责任。 系啊， 因为有人揿钟一个唔觉意叮咚叮咚就爆。 其实80年代尾同90年代头发生咗好多单，就 系 有人开煤气，嗱开煤气自杀嘅又有，甚至乎有人唔小心屋企闹煤气嘅又有，结果隔篱叮咚叮咚，嘣就爆炸。系啊，发生过好多单。 一就以前一来用，而家嗰啲干电钟都好啲。以前嗰啲 薄电噶嘛， 真系薄电噶嘛，啊、靠个磁 磁铁灯 索噶嘛， 咁样 系啦，嗰啲就真系 系啊， 真 系睇得着火。 电话都死啊， 系冇错。 因为以前啲电话啦，唔系而家嗰啲噶嘛，系啊， 电话就好啲。因为电话佢有个唔知嗰啲直流电，不过都会爆嘅。好咁啊，佢嘅咁当然啦，巨星陨落啦，咁后来得到好多嘅揣测啦。有人就话阿翁美玲会唔会系因为阿肥肥沈殿霞嘅得罪咗肥肥啊？咁又有人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同周世龙嘅关系啊？又会唔会系因为佢太挂住以前嘅荷兰籍嘅男朋友啊？咁就呢样嘢咧，就大家都系去揣测嘅啫，但系根据咧呢个荷兰籍嘅男友啦，后来就出咗2012年啦，就出咗本网上边嘅叫画，系咪叫相册咧？ 当中呢就披露咗呢，其实原来呢这个荷兰籍嘅男友呢，喺阿翁美玲仲喺英国嘅时候呢，十七八岁嘅时候就同翁美玲呢拍拖咗五年嘅。 嗯，咁当中马喽。 青梅竹马係呀。咁呢就佢哋喺七六年至八一年就一齐嘅。咁佢就讲出呢，原来翁美玲呢在77年呢都曾经试过，因为佢妈妈反对这个荷兰籍的男友啦同翁美玲拍拖啦，即係翁美玲个妈妈反对之下。 棒打鸳鸯。 係啦，咁翁美玲都曾经试过一日拍晒成樽安眠药自杀嘅。 拍晒成樽都未必死㗎 喎。咁係 啊。係啊，可能瞓死。 係啊，但对个脑好大伤害嘅。咁跟住就，所以呢个荷兰籍男友呢，佢都话对于翁美玲后来去自杀身亡，佢就唔觉得意外囉。因为佢喺佢一起嘅同阿翁美玲一起嘅时候，都见到佢两度试过自杀啦。 即係有，即係好容易轻生嘅个人。 係啊，即係对生命冇呢个 眷恋。 眷恋囉。咁自此之后啦，咁香港嘅演艺圈呢，就有啲基督教团体呢就成立咗呢个艺人之家。就希望关注一啲透宗教啦，关注一啲艺人嘅精神状况啦。 有佢哋网上佢哋争拗，唔系佢哋讲紧系咩啊？吸煤气唔应该系粉红色噶、 啊，这个真系唔知啊，因为我实在有呢二十几年好耐都冇见到人吸煤气自杀，而家啲人识得烧炭啊嘛。 系 啊，因为吸煤烧炭系你死咋嘛，你 唔会 你唔会累街坊㗎嘛。係喎，系香港人发明㗎嘛。 死啦，出面撩緊啦，我哋俾埋啲相人睇先，0101呢係挂住讲冇俾相人睇。呢啲呢就係当年啦，呢个翁美玲啦细个嘅时候个样啦，左下角嗰张相呢同我一个学生好似样，我觉得。 係大隻好多。 係呀，我嗰个大隻好多。嗱，我睇下荷兰籍男友呢嗰个样啦，好嘛。0106啦，哇！当年啊，几靓仔，我两个都好潇洒啊，系啊，跟住去埋0107啦，系啊，哇咧，我都未嚟嗰时都已经系咪呢啲好娟好样貌娟好啊，不过真系细粒啲，系啦、啊，好0108啦，呢、這个最可爱的个样系啊。 哇！呢、這个直情系 baby fat 添啦，仲有少少 系啊，好靓女，我觉得呢、這 个隔篱嗰个好似咩啊 ，BG 嗰、那个 系啊 ，Robin Gibb 嗰个好似 系啊。好，最屘去埋0110啦，佢个最后嗰个喺呢个遗照啦，个样啦吓、啊。好翻嚟啦。当日咧，好多喺圈内嘅朋友都为佢即系叫做扶灵啊，同埋出席呢个佢个丧礼嘅。好，哇！呢节时间眨下眼就过去啦。喂，下一节咧，同即系一样会有其他嘅巨星陨落同大家讲嘅，转头见。